就站在对街，要大步的穿越，感觉来了心就要飞，有种冲动就要往前追，超越了所有的极限。爱情不是宝石，该期待什么？牵我的手一起走走，把风景看透，花花世界的每一颗心，爱来爱去像游戏，多想再大声的呼喊，世界的每一颗心，爱来爱去像游戏，都想再大声的呼喊。 什么叫爱？什么叫爱？什么叫爱？